要白头到老。 城市，忙碌的街头，总有一首歌能牵动你的思绪，为你读歌，一首属于你的歌。静无爱，作词易家扬，读歌人吴周彤。灰暗，一半蔚蓝，云飞得好快，一个人敲着窗外，移动在这漂浮城市，车往风里开，吞下寂寞，我猜已无害，一边登机，一边听着隔壁的女孩说她曾经相似的未来。原来啊，人都一样，得谈几次爱才会甘心把从前移开。想离开就离开，走到记忆之外，没有什么需要膜拜，想回来就回来。旅行后才明白，我把从前留在境外，不应该一路失望又一路等待。